嗯，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啊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，你行你上。 我是， 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， 破鞋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。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57集。方景行看了看周围的环境。咱们得换张障碍多的地图的。话音未落，另一侧的森林紧跟着出了三拨人，依然是五人小队。五个俱乐部的人全齐了，两位大佬互相对视一眼，扭头就跑。双拳难敌四手，这要是普通玩家他们还能硬刚一下，可换成俱乐部的新人就需要周旋了。四个野号一起惊呆， 这什么 情况？ 梦中取魂也愣了愣，接着迅速回神。 我猜的果然没错，大佬太出风头，有一波人在算计大佬，想要把大佬杀到身后换符。 他顿时激动， 你们在后面跟着，给我报位置，我这就换大号喊人。 真是方景行就好了，我今晚及时把两位大佬一救，岂不是狂刷一波好感？ 他越想越觉得运气不错，利落的换号，对粉丝招呼一声，带着人就来了。这时灵异森林靠近小湖的地方已经坐满了人，这片森林常年飘着类似羽毛的植物，还闪着微光，十分好看。而且天空挂着银河，哪怕夜晚也不显得暗。所以几大帮派便把联谊会的地址选在了这里。他们按照帮派做好，围成一个圈。旁边的草地上摆着从商店买来的花形蜡烛，组成一行龙飞凤舞的大字。晨星应援，第一次帮派交流会。焚天的帮主道， 两位大佬还没来？ 应该快了。 问元帮会的镜中人站起来， 那这样我给你们先唱首歌热热场。 好 好。 镜中人清清嗓子， 我唱的这首歌名叫我去， 还有这歌？ 镜中人不答，伸手一指，众人看过去，只见两位熟悉的大佬从林子里冲出来，后面跟着一群人，少说有20几个。 我去！ 如意的人豁然起身， 敢欺负我们帮会的人， 找死！ 信天成点了点头，和其他几位帮主也站了起来，主动上前想要平事儿。江晨和方景行直接越过他们，继续往前跑。后面是来自五家俱乐部的新人队伍，再后面是帮着梦中取魂盯梢的四个野号。不过他们没敢靠得太近，一直在等着梦中取魂过来。几位帮主迎上了第一梯队的人。 各位，有什么恩怨，能不能先放？ 话没说完，最前面的战神横枪一抡，直接撂倒三个，打开了缺口。新人们紧随其后，生怕失去封印师的身影，便快速往前追，还在几位帮主的脸上踩了一脚。人群的怒火瞬间被点燃。 兄弟们，抄家伙， 也不看看这里坐着的都是些什么人，上天界的胆子。 众人呼啦涌过去，立刻把新人队伍给淹了。他们人太多，有些动作慢的都没捞着，顺着这队人来的方向瞥见森林里似乎还有几个正往这边跑， 便往前压，要把后续队伍全弄死。梦中取魂一路呼朋引伴，集结一群帮手来救大佬。刚跑进森林，和四个野号会合，迎面就对上了这乌泱泱的帮派大军，顿时惊悚。 我去， 几大帮会的人一看见他们更怒， 兄弟们，还有这一队人， 别说了，杀！ 今天就让你们知道谁是爸爸。 新人们得以喘息，知道机会只有一次，便硬着头皮爬起来去找两位大佬，不知不觉追到了附近的石林里。江城和方景行探头观望一眼，缩了回来。方景行笑：“打吗？”“ 打。” 两个人商量几句，同时冲了出去。几大帮会的主力全到齐，对上梦中取魂的粉丝军，直接碾压。众人看着一地尸体，舒爽地长舒一口气，觉得彼此的友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大步。他们以前都是各服有头有脸的帮会，本以为在晨星应援里狭路相逢，会战一个昏天暗地，谁曾想开服第一场团战竟是携手退敌。这世间祸福相依，联谊会泡汤了没关系，他们取得了比联谊会更好的效果。 不愧是焚天呐，厉害！ 早就听说金靖联盟的盟主顾问很牛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。 哈哈，过奖过奖，贵帮帮主飞星众目也很牛，刚才那一招拉怪拉玩家，呵呵，真是精彩啊。 哎呀，不敢当不敢当，还是你们帮主厉害。 梦中取魂蹭得原地复活，爆了粗口： 你们他妈有病啊。 商业互吹被打断，众人顿时齐刷刷地看向他。 你们这么多人追杀两位大佬还有理了？ 谁告诉你我们追杀他们了？我是看见有人追杀他们，喊人过来救场的。 他们后知后觉发现这好像是个主播。 堂堂人气主播应该不会干出围殴玩家的事儿吧。 众人沉默，侠义之师瞬间变成了乌龙大军，他们还挺沾沾自喜，就很脸疼。 我喊了半天误会，你们聋了？ 众人继续沉默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如天籁似的拯救了他们岌岌可危的脸面。 你们别信他。 谢成岩赶过来，支持其中复活的四个玩家。 就是他们先挑的事儿，莫名其妙对十方军面表白，故意惹我们帮着说话，然后就开仇杀，就杀我们。 我不认识他们。 放屁！ 我亲眼看见他们与你们会合了。你真是来救人的？怎么不杀他们？ 他前天直播蹭过十方军面的热度，那时也是突然有一群人杀过来，你们不信可以去看看视频。 自导自演 还人气主播，这么恶毒？ 我听说过你为了直播效果什么都敢干。 粉丝大军顿时不干了。 少泼脏水啊，我们明明是来救人的。 是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就动手？ 你们贼喊捉贼，那伙人是你们派的吧？看见有替死鬼送上门是不是特高兴？ 话不投机，撸袖子就干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